啊。当然我们中老年人呢喝咖啡呢咱们也要适中啊。 对， 哎，你说有些人说我喝了咖啡以后就容易睡不着觉，会这样吗？ 一定会的，一定会的。因为其实我们说咖啡当中还有着非常丰富的一个咖啡因，所以说我们非常推荐说包括上班的人呢，加班的人呢，包括正在备考的需要熬夜的一个朋友啊，包括司机朋友，尤其是司机朋友在路上的话精神力要求非常集中的时候的话，今天都是推荐黑咖啡的。但是包括很多朋友都说，哎呦我就爱喝这个味道，然后但是呢我晚上也不加班，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学业的这个负担，我晚上喝不喝，大家尽量晚上的话一定要少喝。 所以就是说如果睡眠不好的话，或者说想早休息的话，晚上就别喝了。 没错，对， 咱们白天有的时候愿意喝喝啊，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没错 啊。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十之恋这个品牌的美式速溶黑咖啡啊。那么今天这个价格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 没错， 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咱们是一盒里边呢有40包啊，那么每包都是2克，就是浓浓的一杯。 没错， 那我们给大家的主品呢是6大盒。今天我们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订购的话呢再赠您2盒，这就是8盒。那么8盒的话呢每个里边是40袋，这就是320袋，320杯。那市面上的价格就很贵了。 没错， 今天我们价格只要199元，合一大盒啊也就是20来块钱。 没错， 所以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关键是品质好。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那么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个美式速溶黑咖啡它的具体的特点。 没错，各位，今天的话1199带回去的话是整整的8大盒，320包，每一包6毛多钱。我们全部都是真正采用到了来自于云南的真正的高山当中高海拔的咖啡豆，再来一点，一定是世界上非常著名的阿拉比卡的咖啡豆为各位带到。第三点的话，完全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香精，没有任何植脂末，没有任何糖分。第四点，记住了，今天为各位推荐的这一款叫做真正的完全不挑任何水温的速溶的咖啡，任何的冰水热水今天全部都是可以的。再来一点，3秒钟速溶，完全的轻松和方便。 对，而且这款黑咖啡热量非常的低啊，喝起来也不会发胖啊。另外你可以 DIY 啊， 对， 愿意里边呢搁点这个糖啊，或者说呢搁点什么牛奶啊，搁点这个冰淇淋呐，或者苏打水啊等等，再重新再制作一下啊，或者搁点碳酸饮料，喝起来真的更是别有一番风味。 没错，有了黑咖啡之后，你会发现以前你所喝到的饮料的味道的话都是特别特别独特的，但是以前哪怕说普通的那个速溶咖啡，普通的3合1的咖啡都要2块多钱，今天我们6毛多块钱，让你回到家里面自己 DIY 的时候也不心疼，更为重要一点的话，品质还特别特别的棒， 而且特别方便啊，是吧？你出门上班的话，或者出游或者怎么样，你带几包，是吧？不见得非得是热水，哪怕温水的话，一冲就开了， 没错， 而且呢，丝毫不影响它香浓的味道，喝起来真的是非常好喝，而且这个十之巅这个品牌啊，大家都知道，在咖啡界啊，它还是比较大牌的。 没错，但是再次强调一点，包括很多的这些大节大庆搞活动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出现过今天这个力度，只为着我们今天的直播时间段才会为各位做到买6盒再送2盒，只为直播时间段再送2盒，整整的8大盒，320包。 320包就是320杯、 对 吧、 嗯、 一共是8大盒、 嗯、 那么今天的价格只要199元， 没错 啊，和一盒的话一大盒也就是20来块钱， 嗯，错过了直播时间段也没有了， 是、 嗯、 所以呢如果愿意喝咖啡或者说呢想孝敬孝敬父母、 嗯、 啊，让他们尝一尝咖啡的味道、 嗯、 其实不妨呢来订一组几组的，因为这个价格也非常便宜、 嗯、对的 哈、啊嗯、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